允许喝酒是因为千刀连两天之内不会有新的任务，回来就是休整的，不让偷偷带走，则是怕他们战前还喝酒，耽误大事。张小满从食堂出来，走路恨不得都撇着外八字，肩膀也要狠狠地甩起来，要多嘚瑟就有多嘚瑟。隔壁工兵团的士兵看到他便笑道： 张小满，你他妈的快要转上天了。 哼，打了胜仗还不能拽拽了。老周给我定的任务是半个月内打下石川镇，结果老子三天就打下来了。 结果话刚说完，张小满屁股上就挨了一脚。他回头看到周应龙，便立刻陪笑道： 哎，营长，您这几天可好啊？ 少在这丢人现眼，快去洗澡。 哎，好嘞。 前进基地是可以洗热水澡的，这里的设施比想象中要更加齐全。任小素听说可以洗热水澡的时候，都诧异这群士兵是怎么做到的。当大家都脱下衣服走进澡堂的时候，旁边的焦小神看了任小素一眼便惊了。穿着衣服的时候还感觉任小素挺瘦的，可此时却发现任小素浑身上下的肌肉都透着一股子力量感。洗完澡穿好衣服出来，任小素赫然看到澡堂子门口竟站着两个穿护士服的女孩。任小素以为他们是在等尖刀连的其他人，结果那两个女孩一见到任小素便眼睛一亮。其中一个女孩主动朝任小素走来，低声说道： 你之前第一次来前进基地的时候我就注意你了，给，这是送你的护手霜。 说完这女孩便牵着另一个女孩的手跑了。身后的尖刀连士兵们看到这一幕牙都疼了。 啊，我又酸了。 任小素女人缘为什么这么好啊？ 焦小晨笑道： 咱们这一群西北糙汉子风吹日晒的，任小素一来就把咱们比下去了。而且现在整个集团军都知道她是超凡者，司令又看好她，当然会有姑娘主动了。 话音刚落，忽然有一个勤务兵跑来，他看向任小素： 你就是任小素？ 对，我就是。 司令喊你过去一趟，他要见你。 勤务兵说完便在前面带路了。任小素回头对焦小晨他们说道： 你们先去吃饭，我等会儿就去。 哎，行，菜都给你留着。 焦小晨羡慕地说道，这可是单独去见司令啊。等任小素到了指挥营帐，里面只有张景林一个人在沙盘前面默默沉思。任小素走进去说道： 先生。 张景林听到这俩字之后恍惚了一下，笑道： 哈，好久没有人这么喊过我了。 我还挺怀念当初在学堂的日子呢。 张景林看了他一眼，然后叹息道： 回不去了。 先生，你喊我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啊，随便聊聊，算是叙旧了。尖刀连打了两场硬仗，竟然一个人都没死，这是你的功劳吧？ 也不算，也有运气成分。 你可知道，想要在战场上带着一支连队不死人，有多难？ 我知道很难。 知道很难，甚至会受伤，还非要这么做，这是愚蠢。 勇敢也同样如此。 张景林听到任小素这么说，忽然就笑了。 说得好，勇敢也同样如此。 其实他不知道，对于任小素来说，让尖刀连的战友们全部活下来，甚至已经成了任小素复仇过程中的一个执念。他代表着任小素还有没有资格去守护一些东西。任小素曾经想守护的东西已经被宗室毁灭殆尽，这导致某一刻任小素会回过头来看自己之前的那些美好愿景，然后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在这乱世里守护什么。所以他甚至将带着尖刀连活下去当做了自己的一个任务，只有尖刀连完好无损，他才有资格去中原寻找亲人朋友，带着他们在这乱世中继续活下去。 我在你身上看到了矛盾与挣扎， 与我年轻时一般无二。那时候所有人都让我拿起枪，说战场上只需要会开枪的汉子，不需要什么老狮子医疗兵。有些时候我也会怀疑我的坚持是否正确，我是不是也该拿起枪与他们一起冲锋陷阵。我当时就在想啊，不然就与这乱世同流合污好了，只有那样才能活得更好。 结果呢？ 坚持就是坚持，无所谓正确不正确。不要自我否定，人生就应该如同蜡烛一样，从头燃到尾，始终光明。 任小素默然念到了这句话，人生就应该如同蜡烛一样，从头燃到尾，始终光明。他忽然意识到，张景林喊他过来，大概就是因为对方看到了自己内心里的矛盾与挣扎，所以想要把这句话告诉自己。 哼，灭了宗室之后打算去哪儿？ 去中原，去把小玉姐、颜六元他们找回来。 嗯，还会幺七八幺三吗？ 不确定。 任小素没法回答这个问题。 你应该已经知道我为什么安排你去尖刀连了，我不会拦着你去中原，但如果你想守护点什么，幺七八要塞一定是你最好的选择。 司令，你要再不放我去吃饭就没饭了。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起来，他这会儿刚洗完澡出来，还没吃饭呢。等任小素到食堂的时候，张小满都已经快要喝麻了。任小素坐在一边吃着大家给他留好的菜，只是留的菜格外多，似乎生怕任小素吃不饱似的。张小满拉着任小素要喝酒，结果任小素死活都不喝。张小满见实在劝不动任小素，立马转头去找别人了。喝着喝着，张小满忽然抱着身边的焦小晨说道： 魏云莲，我想你了。 焦小晨赶忙把张小满推到一边去，笑骂道： 他妈的想老婆了啊。 有人一边喝酒一边对张小满笑道： 哎，你老婆嫁给你真是一朵鲜花呀，插在了牛粪上。 张小满的酒劲稍醒，不乐意道：嗯， 他要是鲜花，那牛都不拉屎了。 焦小晨笑道： 少得了便宜卖乖，自己不知道宝贝成什么样子，也就会在外面装装硬气。 此时喧闹的食堂里，任小素就像是一个局外人。他要打尖刀连活下去，那是他的执念，但时至今日，他依旧很难对尖刀连有完全的归属感，对幺七八要塞也同样如此。食堂的负责人林玉泽抱着胳膊看尖刀连嬉笑打闹，他对旁边的大厨笑道： 瞅见没，这是咱集团军的战斗英雄，现在就打了两场小战役，全是他们打的，而且都打赢了。 林头，那个坐在一边吃饭的少年也是尖刀连的吗？感觉他好像有点不合群啊。 林玉泽把目光转向任小素，只见任小素默默地吃饭，仿佛这身边的喧嚣始终都无法影响到他一样。 哎，他是不是就是那个任小素啊？不是传说任小素是个打仗的绝世猛人吗？哎，听说石川镇能打下来一半功劳都是他的。这少年细皮嫩肉的，看着也不像啊。 结果就在此时，张小满醉醺醺地来到任小素面前，紧紧握住任小素的左手。 兄弟，要不是你，兄弟们这次可就回不来了，再次感谢你的救命之恩。 然后林玉泽等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张小满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眼瞅着都要给任小素磕头了，这人要是喝多了真是啥事都能干出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这边饭还没吃完呢，赶紧拉住张小满。 你他妈可别再喝了。 只是他刚拉住张小满，旁边的尖刀连战士也全都过来敬酒。 谢谢任小素的救命之恩。 谢谢你啊。 谢谢 啊。 整个食堂里所有人都在看着这一幕，而任小素万万没想到自己第二件武器的解锁竟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群西北汉子们喝多之后说谢谢那都不带停的，一口气说了七八个都不费劲，还每个都是真心实意的。任小素都在寻思着要不要以后往空间里收点酒了，没事去找这群尖刀连的战友喝一顿。 感谢币数量已达到解锁武器支线权限，是否解锁？ 解锁。 此时宫殿里忽然亮起毫光，宫殿的圆形墙壁上有一座陈列柜，上一处原本笼罩着黑雾的长方形格子逐渐明亮起来，里面的黑雾也逐渐散去。任小素朝格子看去，那长长的陈列格里赫然摆放着一杆堪称巨大的黑色狙击枪。之前任小素猜测了很久，第二件武器可能又是一把刀，或者是一把剑，再或者可能是张弓，但他没想到竟然是一杆狙击枪。更令他诧异的是，如同黑刀一般，影子的背上也再次出现了一杆狙击枪。那些原本不相关的能力最终好像都会结合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似的。两杆黑狙，两把黑刀，当狙击枪从黑雾中显现出来的时候，任小素内心里已经明悟了这狙击枪的用途。有效射程2800米，无需装填子弹，连子弹都是凭心意具现的，甚至可以根据心意来更换燃烧弹、穿甲弹类品。要知道现在世界上有效射程最高的狙击枪也不过是2300有效射程。所谓有效射程，就是在日常的射击中， 如果不是射击特定的位置，根本无需考虑弹道下沉的问题。 若是有更精准的计算和更好的枪法，就算打更远也不在话下。例如狙击枪最远有效射程是2300米，但最远击杀记录却是2475米。等等，任小素在脑中探索这杆黑狙的过程中，忽然发现一种他都没见过的子弹。一般情况下，狙击子弹大致分为几种：白色、红色、绿色、黄铜色、橙色等等，其中以颜色不同来区分普通的铅弹、穿甲弹、燃烧弹、夜光弹的类别。但这黑狙配的黑头子弹是什么东西啊？狙击枪对于任小素来说是个很新奇的东西，他很喜欢狙击枪，不然之前也不会找杨小锦学习了。如今虽然有超凡者，但狙击枪的威力依然是大部分超凡者都无法忽视的。那枚黑色的狙击子弹到底有什么用呢？任小素现在还不得而知，毕竟他也没机会尝试，只能是之后到荒野上了再说。此时张小满等人还醉醺醺地在食堂里东倒西歪，任小素哭笑不得地把这群人一个个扛回营房，而前进基地里的士兵都看着任小素扛人这一幕，一次扛两人，来来回回竟是跑了60多趟。当天连任小素扛战友回营房的事情也成了前进基地里的趣谈。晚上张小满他们醒来后还是晕头转向，只不过听说任小素挨个把他们扛回来的时候，连声跟任小素道谢： 小素，谢谢你把我们扛回来，以后我们绝对不这么喝了，太丢人了。 然而张小满忽然发现任小素竟是不乐意了，只听任小素说道： 喝啊，大老爷们怎么能不喝酒？ 不喝酒哪来的这么多感谢币？是不是在喝酒之前感谢币只有800多枚，喝完酒之后解锁一轮新武器竟然还剩500多枚感谢币。任小素都想给张小满说，要不大家也别去战场了，天天喝酒得了。解锁狙击枪之后，宫殿已经再次发布了第三件武器的支线任务，而这次需要10000枚感谢币才能解锁。 任小素还不知道上哪儿弄这么多感谢币呢。忽然间，周应龙走进尖刀连的营房，他闻到营房里的酒味便皱起眉头来。 张小满，给我滚起来。 尖刀连所有人都从床上爬起来，规规矩矩的在过道上站成两排。周应龙踱步巡视着士兵， 瞅你们都喝成什么样了，还有没有点当兵的样子啊？ 张小满晕了吧唧的小声嘀咕道： 我们是功臣啊，不是说后天才有新的任务吗？ 我操，喝完酒说话就不用喊报告了是吗？你跟我说话要加长官两个字。 张小满愣了一下说道： 报告，本长官是战斗功臣。 我去你，给我好好醒醒酒。你们尖刀连明天就有新任务了，清醒了来找我报道。 一听有新任务，张小满从地上爬起来便立马精神了。 营长，什么任务？很紧急吗？ 秘密任务，等你酒醒了再跟我说话。 周应龙说完便背着手出去了。尖刀连营房里的士兵们面面相觑，秘密任务是个什么任务？以往一般这种秘密任务都轮不到他们尖刀连，虽然他们能打硬仗，能攻坚克难，但渗透伏击并不是他们擅长的东西，所以秘密任务向来都是侦察营去做的。那个侦察营里的士兵一个个都跟牲口一样，平日里军区比武前十名也基本都在侦察营，可现在怎么忽然让尖刀连也去执行秘密任务了？第二天，张小满从周应龙那里回来便紧皱着眉头，他对尖刀连的士兵说道： 主力部队向北方黑石河挺进，渡河之后就是宗室的防御线武川山一线了。 焦小晨问道： 那我们呢？ 我们要在今天下午出发，前往乔湾山北湾河一线，迂回到战场侧翼炸桥，截断宗室东边的补给线，最终在武川山和主力部队会合。 就咱们一个连队深入后方去截断补给线还炸桥？那北湾河上的桥可是有宗室重兵驻守的，周营长也太看得起咱们了吧。 这是命令，收拾东西下午四点钟准时出发，七天之后必须抵达北湾河，把北湾河的宗室桥梁炸断，保证黑石河主力战场没有后顾之忧。 黑石河、北湾河是两条方向截然不同的线，指挥部认为突破北湾河代价太大了，所以宁愿在黑石河上造一座浮桥突袭北方武川山防线，也比走北湾河更加稳妥。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北湾河那边的敌人很可能趁着武川山一线开战，然后出兵偷袭178要塞主力部队的侧翼，所以就派了尖刀连去截断这条路，让宗室一时半会儿无法通过北湾河。只是这任务很难，等于是让尖刀连孤军深入了。但周应龙说，炸北湾桥一事必须秘密进行，在指定时间炸掉，所以执行这个任务的人越少越好。此时前进基地里的人绝大部分人都还不知道指挥部制定什么战略，而尖刀连这边忽然说要越野拉练，一群人背着行军背包和枪械就跑出了前进基地。原本大家以为尖刀连这次拉练最多两三天的功夫，但两三天之后他们才意识到尖刀连竟是一去不回了。尖刀连士兵跋涉在荒野之上，每个人胸前都佩戴着一枚新的勋章，勋章上面刻着石川二字，这是所有参加过石川镇战役的士兵得到的东西。富饶一边走一边嘀咕道： 哎，连长，你说这枚勋章能卖多少钱？ 张小满想了想说道： 这是集团军出征后真正意义上的首战大捷，定远山是匪窝不算，所以纪念意义还是比较大的吧，而且总共就发了几百枚，我估摸着能卖10000。 那还不错，回去就卖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旁听得一愣一愣的。 这勋章不是代表荣誉吗？你们说卖就卖了。 他寻思着，之前还觉得尖刀连荣誉感挺强呢。 那有什么的，勋章卖给别人，我们的荣誉就没有了吗？三等功还在啊，勋章换点更实惠的东西不好吗？10000块钱买点羊排它不香啊。 发勋章的同时，之前被收回的三等功也重新颁发了，只是这一切都在秘密进行，恐怕等他们完成这次任务之后才会补上授勋仪式了。任小素心说，这尖刀连的流氓们还真是没皮没脸的，连勋章都能拿去换钱，而这样一支连队打起仗来又偏偏不要命似的凶猛。任小素好奇问道， 什么样的勋章最值钱呢？买主又是谁？ 在任小素看来，除了军队里的军人，谁会对这个感兴趣啊？ 买主那可多了去了，有些体检不过关又想当兵的人，178要塞里一些喜爱收藏的生意人，还有父母买了给孩子当成年礼物的，整个178要塞里有200多万人呢，可别小看了他们的购买力。 任小素算是明白了，整个178要塞的居民对军人这个职业都有种莫名的崇敬，兴许是这些军人一直以来守护他们的原因吧。 不过有些勋章啊是卖不上价钱的，比如获得的人太多，又比如是一场不太重要的战役，一般家庭啊只会给孩子买那种几百块的勋章，咱们这种勋章只有收藏家愿意收，咱们打石川镇是首战告捷，获得勋章人数又少，所以收藏价值比较高。 那如果咱们尖刀连独立作战又立了大功，岂不是会有更值钱的勋章？ 那是当然，不过大功哪是那么好立的，那可是要死人的。 任小素沉默不语，这一路前往北湾桥并不太平，路上他们再次经过石川镇的时候，那里的大火已经熄灭了，整个废墟都黑蒙蒙的一片，像是一处怪兽出没的炼狱。张小满远远地看了一眼石川镇说道， 也不知道灾变前的世界是什么样。行了，别看了，都打起精神来，保不齐什么时候就要打遭遇战了。 石川镇距离北湾桥足有200多公里，他们将进入一片山脉，然后向北湾河方向偷偷渗透过去。按照情报，山脉附近还有一些宗室军队已经化整为零，分散在那里作为暗哨和游击部队。尖刀连要做的并不是把这些部队给打掉，而是想办法避开，但如果避不开，那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了。经过石川镇后2个小时，尖刀连便已经抵达山脚下。这里的山脉看起来很奇怪，向阳的一面都长着灌木，而另一面则是光秃秃的黄色山体。然而就在此时，任小素皱着眉头疼得蹲下了身子，紧接着山里传来轰鸣声，张小满一惊， 分散寻找掩体，是狙击手。 狙击枪的枪声与普通枪械区别实在是太大了，所以那声音传来的一瞬间，张小满就反应了过来，他拉着任小素往旁边的石队跑去。只是张小满发现刚刚枪声未到，任小素为何便做出了反应，那种反应仿佛中枪的是任小素一般，可任小素身上并没有什么伤口啊。只是张小满不知道的是，那名狙击手打中的并不是任小素，而是任小素的影子。之前任小素就察觉，子弹打在越靠近眉心的地方时，影子反馈给他的疼痛便越发的剧烈，所以他一直都操控着影子小心避让，以免子弹真的打在眉心上。至于打在眉心上会发生什么，就连任小素也不清楚，所有人对自己的超凡能力都还在探索的过程中。可这次不同，影子在前方几百米探路的时候，竟是直接被一枚狙击子弹给爆头了，打得正巧就是眉心的位置。影子中弹后便化作一团黑雾消散。与此同时，任小素的宫殿里重新出现了一团黑雾，正在慢慢凝聚成型。看样子，如果影子眉心中弹的话，就会导致影子直接消散， 而且重新凝聚也需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大概三天左右。这狙击手的枪法很好，起码也是个高级，甚至可能是大师级。影子中弹后，任小素竟连对方在哪儿都不知道，只能根据枪声响起的位置大致判断对方应该是在12点钟方向。只是此时对方一枪得手之后，不知道有没有变换方位。 这一枪打的是400米开外的目标，人在12点方向，现在还不确定我们在不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 狙击枪的射程太远了，在山地丛林有种神鬼莫测的震慑力。旁边的张小满骂骂咧咧说道， 没想到宗师竟然在山脉里隐藏了一名狙击手，难搞了。 他们连队分散躲在石队下面，还好对方提前暴露了枪声，不然现在搞不好一个作战班组都被对方打没了。说着，张小满摘下自己的头盔，把头盔慢慢探入石队的边缘，砰的一声，头盔竟是被威力无匹的狙击子弹给打飞了。 他妈的，咱们在他的射程范围之内。 焦小晨在十多米外的石队后面大吼道， 连长，现在怎么办啊？这他妈的跟猫戏老鼠一样，只能缩在这里，想想办法呀，连长。 你他娘的才是老鼠。 张小满心里也有点憋屈，可他能有什么好办法？现在露头就是死啊。狙击手在战场上的统治力就体现在这里了，一个人能硬生生把一支连队给压制在石队后面等死，敌人打得到你，你却打不到敌人。除非张小满愿意用战友当炮灰，牺牲一批战友，然后完成其他人战略转移。 要不联系前进基地吧，让他们增援。 来不及了，前进基地的人来这里也需要三天时间，那时候这个狙击手恐怕早就呼叫来山里的宗师游击部队了。 要不就熬着，看看咱们和那个狙击手谁更有耐心，或者等入夜了，咱们趁着夜色转移。 你他妈真是个天才，竟然和狙击手比耐心。而且他埋伏在这山野里，瞄准镜肯定是夜视的，到时候他打你跟玩一样。 怎么办？好像必须死人了。任小素深吸一口气。张小满见到任小素这深呼吸的胸口起伏时，便心中大叫不好。只是一瞬间，他忽然发现任小素的瞳色竟变成了赤红色。催成开启。下一刻，任小素骤然从石堆后面冲了出去，速度快到难以置信。当任小素冲出去的时候，一枚狙击子弹如约而至，可因为任小素速度太快的缘故，这次狙击手竟是打空了。张小满看到任小素深呼吸的时候，便觉得任小素可能要冒险了。那时候他想拉住任小素，可又怕反而拖慢了任小素，反而害了对方。结果让尖刀连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任小素窜出去的身影简直快到让人眼花了似的，这也太快了。唯独张小满记忆中，任小素瞳孔里那抹赤红色让人难以遗忘。这是能力吗？如果是的话，那任小素应该和许贤楚一样，同时拥有了两种能力了。之前许贤楚显露两种超凡能力时，可把178要塞的汉子们给羡慕坏了。大家都说许贤楚是天命之子，大部分人想要超凡能力都没有，结果许贤楚一个人就有俩，这在178要塞里可是独一份。但今天之后就不是独一份了。张小满坚定地认为任小素一定也有两种超凡能力，他们尖刀脸也有这么牛逼的超凡者呀。只是张小满不由担心起任小素的安危来，虽然这么冲出去比压制在石队后面好一些，但他们距离狙击手的位置还很远呢。任小素要是想去杀掉那个狙击手，恐怕也很难吧。却听任小素冲出去的时候便说道， 留在这里不要乱动，等我回来。 崔成只有30秒的时间，任小素计算了一下，他走到狙击手视野盲区的山谷里恐怕有半公里的距离，但是要躲避狙击手射击的话，他必须走不规则路线，以免中枪。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在狙击手面前穿越将近500米的开阔地，寻常人要是这么干等于找死，但任小素只能赌一下。这个狙击手隐藏在12点方向的灌木丛里，像是一头阴险的秃鹫。他在瞄准镜里将尖刀连观察得清清楚楚，当确定这支连队里没有狙击手之后，便开始了猫抓老鼠的游戏。狙击手一枪将那个疑似超凡者的黑影打掉之后，便将连队全部压制在石队后面，想要慢慢折磨这群人，让他们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狙击手自己可以在灌木丛里趴上三天三夜，他不信这群连队的普通士兵也能做到这一点。躲在石队后面的时光是煎熬的，狙击手甚至相信只需要6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石队后面的连队便会忍不住心态崩溃，冲出石队向他杀来。但那只不过是无谓的挣扎罢了。然而转折出现了，这名狙击手没想到那石队后面竟然会有速度如此快的人，连狙击枪都瞄不准。只见那人影在开阔地疯狂的不规则路线狂奔，狙击手两次尝试射击却通通打空了。张小满和焦小晨也不是坐以待毙的人，张小满喊道： 焦小晨，对方狙击枪是连发的，你只有一次机会掩护任小素。 焦小晨闷声不吭，他知道张小满说的什么意思，他在心里默默地等待。当下一声枪声响起，焦小晨忽然驾驶起迫击炮装填了炮弹，砰的一声，迫击炮沿着特定的弧度朝12点方向的山坡上轰去。焦小晨也不知道对方具体位置在哪，他们只是趁着那名狙击手开枪的一瞬间火力支援一下任小素。他们并不觉得这枚迫击炮弹能够击中敌人，但只要对敌人造成干扰，让任小素安全跑过那片开阔地形，那就足够了。任小素很猛，但他们尖刀连也不是废物。炮声之后，狙击枪声再也没有响起过。焦小晨嘀咕道： 会不会一炮把对方给轰死了啊？ 别他妈做梦了，你这一炮要能打中，那就好像是路遥能爱上你一样，根本不可能的事儿。 老子都结婚了还提什么路遥啊，我看是你自己惦记着吧。 178、183的汉子谁不惦记他。 张小满看了一眼任小素，他发现任小素已经成功地跑到了狙击手的视野盲区，于是说道： 好好躲着就行了，剩下的就交给任小素吧，我相信他能把那个狙击手弄死。 此时任小素躲在一条山谷里剧烈喘息着，那名狙击手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若不是他开启了催城，恐怕还真躲不过对方的子弹。任小素从石队后面跑出来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之前他就和杨小锦实验了一次，看看杨小锦能否开枪命中高速移动中的他。杨小锦当然不会真的开枪打他，只是判断了一下，如果任小素不开催城，那么杨小锦的命中率将是100%的，如果开启催城的话，杨小锦的命中率则会降低到70%。当时任小素还有点气馁，就算开了催城，竟然还只能让杨小锦的命中率降到70%。但杨小锦当时云淡风轻地说，那是因为开枪的人是他，若是换了其他狙击手，在催城之后有10%的命中率就算不错了。那一刻任小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不过这也是支撑任小素出来赌一下的原因。结果杨小锦并没有吹牛，他果然比大多数的狙击手都强了太多。任小素一边调整呼吸一边思考，这时候那个狙击手恐怕已经开始转移地点了。对方原本想要把连队压制在石队后面的计划失败后肯定开始移动作战了，任小素必须把这个狙击手找出来干掉，不然行进过程中老是被这么一个狙击手盯住，指不定什么时候尖刀连就要迎来灾难了。他沿着阴影悄悄朝12点方向那座山峰迂回过去，试图寻找狙击手的踪迹。这一刻他必须小心小心再小心，一旦稍有不慎，他可能就会死在对方枪下。 任小素拔下两颗灌木丛，将草汁涂在脸上和衣服上，以此来当作自己的伪装色。他忽然回忆起杨小姐对他说过的话， 当两名狙击手在荒野相遇，谁先暴露谁先死，这就是狙击手的规则。 任小素从宫殿里取出那杆黑色的狙击枪，他心里默默嘀咕道， 我现在也算是一个狙击手了吧。 那么对方狙击手离开十二点方向那座山脉之后会往哪里移动呢？任小素背着狙击枪朝大山里走去，这是他第一次身为狙击手狩猎。曾经任小素跟杨小锦学习狙击枪的时候，杨小锦对任小素现有掌握的技能有了个大概的了解，用他的话说，高级枪械技巧已经超过世上大部分人了。只不过狙击手向来特殊，这本身就是世上枪法最拔尖的那批人，所以遇到了一定要小心。任小素很清楚自己追杀那个荒野里的狙击手是有危险的，对方的狙击枪法大概率比自己要好，但是没关系，任小素比他更熟悉在荒野上该如何寻找一个猎物。此时任小素蹲在一处灌木丛里，他试图寻找对方走过的痕迹。这个狙击手很谨慎，连续一天的时间里都没有丢弃过任何生活垃圾。狙击手一定携带有单兵口粮，但对方从未将单兵口粮的包装袋丢弃过，估计吃完都带在身上了，以免这些遗弃的包装袋暴露了自己的行踪。就算在荒野行进途中，也很小心地不在松软泥土上留下脚印，有石头路就走石头路，甚至还准备穿行小溪，用溪流去抹掉自己的痕迹。而任小素看着眼前的灌木，他看到灌木下面有一些不规则的落叶，心中便又安定了一分。这场追逐已经持续一天了，那名狙击手也不清楚自己身后到底有没有人跟着，他并没有走得特别远，而是始终在兜一个比较大的圈子，因为他还惦记着那个进入山野的连队，那是他的功勋，若是杀掉一支连队，恐怕他就能晋升少校了吧。但他也不傻，昨天他就已经呼叫了后方的支援，支援过来的游击部队恐怕今天就到了。昨天其实非常惊险，幸亏他提前离开了埋伏地点，不然就死在了迫击炮下了。狙击手那时候心中也有些惊疑不定，这连队到底是哪个作战序列，临时调整迫击炮竟然也能精准地打到他先前埋伏的位置。但最让他有压迫感的是那个能用纯粹的速度躲避子弹的士兵。事实上他第一天在瞄准镜里看到影子的时候，就下意识地想到了178要塞成名已久的许仙杵，连荒野上的土匪都知道影子是许仙杵的标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如果杀了许仙杵，那他晋升少校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情。狙击手是比较特殊的兵种，他们虽然知道超凡者很强大，但他们也同样清楚现在的超凡者根本扛不住狙击子弹，所以狙击手当时下意识的便在连队里寻找许仙杵的身影，但他没见过许仙杵，也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狙击手决定先废掉影子试试，如果打不掉影子，那他就撤离。结果他顺利地打掉了影子，这让他的信心膨胀起来，超凡者也不过如此。打掉影子之后，他以为整个连队都已经在他的手掌之中了，可是现实让他不得不清醒过来，并不是所有人的动态视觉都如同杨小锦一般强大，也不是所有人的运动神经都如杨小锦一般强大。所以当任小素从石队后面冲出来的那一刻，狙击手甚至觉得想要在视野里捕捉任小素的轨迹都是难事。他勉强开了三枪，三枪全部落空，那一瞬间他起身持枪就走，不再恋战。狙击手很清楚这个超凡者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他需要更好的时机。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 精彩继续。狙击手看了一眼天色，拖延了一天的时间，游击部队应该很快就会抵达。然而就在此时，老垭口方向忽然传来了惨叫声。狙击手原本匍匐在灌木丛中一动不动，可他听着声音，这分明就是自己喊来的游击部队援军遇袭了。什么情况？游击部队怎么会在老垭口遇袭啊？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朝事发地点移动过去。可就在他刚刚翻过一条山脊，看到老垭口的情况时，便立刻感觉不对。只见这狙击手迅速翻身躲回了山脊后面，远处砰的一响，子弹赫然打在了他刚刚所在的位置上。是狙击手，对方竟然也有狙击手。可是不对啊，自己观察了那个连队好久，连队里分明没有狙击手的。狙击枪那么庞大的物件，怎么可能隐藏起来？如果对方连队有狙击手，他是断然不会一个人伏击整个尖刀连的。而此时老垭口方向前来支援的游击部队赫然被隐藏在灌木丛下的赤红色藤条包围，旁边还有奇怪的植物正在喷吐土黄色的果实。那果实打在游击队员身上，竟是能直接将人打得骨骼断裂，若是打在胸口，肋骨都会根根折断，受伤的人当时就要吐出一口血来。游击队员来的人数不算少，狙击手已经汇报了情况，敌人是一个连队，所以游击部队直接派了两个连队过来与狙击手会合。只是这支遇袭的连队距离较近，先抵达了。原本他们以为胜券在握，只要游击部队一到，一定能立刻绞杀178要塞这支目的不明的连队。可结果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第一支连队就已经损伤过半，剩下的一半还在疯狂地和荆棘藤条搏斗，试图冲出荆棘藤条的控制区域。但任小素不会给他们机会了，通过暗影之门将几颗手雷一扔，整个老垭口便重新回归寂静。躲在山脊后面的狙击手一身冷汗，那荆棘藤条是超凡能力吗？这连队里竟然有两个超凡者，而对方似乎料到游击部队会到来似的提前埋伏着。但其实袭击游击部队的目的就是为了引自己出来，还好自己反应得快，不然刚才就命丧枪下了。对方的狙击枪手法不一定有多好，但是足够阴险。此时此刻，宗室的这位狙击手已经不再有什么气定神闲的心情了，他甚至无法判断这山里到底有多少敌人，有多少超凡者。他拿起通讯器材联系北湾河总部。 独狼呼叫总部，请求支援，已发现178要塞许仙处，重复，已发现178要塞许仙处还有未知超凡者，游击部队已有连队遇袭，请求增加支援。 这位狙击手不敢再拖大了，他放出许仙处的名号来，希望北湾河总部能够派更多的人把对方杀死在这山脉里。任小素看着打空一枪的位置，心中有些许遗憾，自己的狙击枪法终究是差了一点，仅仅只是晚了零点几秒计算风速，竟然就放跑了对方狙击手。不得不说，对面的那个狙击手也是个狠茬，不然也不会单独在山里晃悠了。任小素在开枪之后便转移了地点，他在半山腰背阴的地方悄悄观察着荆棘藤条的战况。要知道，他往那个山口放了足足十多颗荆棘藤条种子，还有十多颗土豆射手的种子。面对热武器的时候，这些植物还是挺好使的，如果对方没有火焰喷射器，那么就很难用子弹打掉了，尤其是荆棘藤条。荆棘的尖刺附加吸血效果后，杀伤力极其惊人，很短的时间内就能让敌人失去反抗能力。这玩意儿简直是荒野上居家旅行杀人放火的必备道具。如今任小素第二个武器已经解锁，第三件武器遥遥无期，所以任小素对于感谢币的使用也放松了一些。多杀点敌人，回去找张小满等人刷点感谢币，总归是收入大于支出的。这不灭掉宗室一支连队也才消耗了20多枚感谢币而已， 带着张小满他们打了胜仗回去喝顿酒，就是好几百枚了。这次没能杀掉宗室的狙击手，终究让任小素有些遗憾，但是没关系，他有的是时间跟对方慢慢玩。在灌木丛弯腰前进是很费力的，这灌木丛撑死了也就半人多高，弯腰时间长了腰都受不了。如果是一般人追击，恐怕很快就会暴露在对方狙击手的视野之下，但任小素不是一般人。当天下午，任小素追寻着对方的踪迹，一路沿着山脉的走势向东行进。到了傍晚，就在任小素暂时无法确定方向是否正确的时候，忽然在地上看到了一些饼干碎屑。饼干这东西基本上都是单兵口粮的标配了，看来对方在这里曾补充过一次能量。饼干屑这种东西就算是平常自己吃的时候也很难注意到，实在太碎了。方向是对的，任小素蹲在灌木丛里看了一眼周围，自己恐怕距离那个狙击手很近了吧。当太阳沉落在远方山后，最后一抹余晖由红色转向灰暗，等天色暗下来的那一瞬间，狙击手忽然看到自己丢弃饼干屑的地方有头盔抬起，他冷笑，自己一定要打头盔吗？砰的一枪，一枚狙击子弹穿越了不知多远的距离，一枪射中头盔的右下方。如果有人举着头盔，那么正主所在的位置就应该在这个右下方。山中很安静，但狙击手距离太远了，无法判断是否击中的声响。他在通讯频道里问道， 附近伏击的人员是否听到中弹声？ 是子弹入肉的声音，我们距离目标大概300米位置能隐约听到声音。 狙击手在自己的通讯频道里说道， 那应该已击中目标，前去查看。 收到。 有游击队员悄然向狙击手射中的位置潜伏过去。一支人数多达120人的游击连队在山中前行着，如果不仔细看，甚至都没法发现有这么一群人在。北湾河这个战略位置是很重要的，不然这条通往北湾河的山脉里不会隐藏这么多的游击部队，狙击手也不止一名。这条山脉可不是什么必经之路，大部队根本无法通行这里，重火力的装甲部队也无法通行。饶是如此，宗室都如此小心谨慎。游击连队向山上包围过去，通讯频道里面连长小声说道， 敌人是超凡者，很有可能中了狙击枪却没死，务必警惕。二班组从三点方向包围，防止他强行突围。已经入夜，如果早已突围，其他班组立刻带上夜视装备。 即使敌人可能中弹，宗室游击连队也依然没有放松。可是当游击连队渐渐收紧包围圈后，连长忽然看到中弹地点的地面上赫然放着一条猪后腿。有游击士兵愣了一下，在通讯频道里问道， 等等，这里怎么会有猪后腿这种东西？ 陷阱！ 连长在通讯频道里大吼， 撤退，快撤退！ 可是现在再想撤退已经晚了。下一刻他们忽然发现那灌木丛中有细细的赤红色荆棘席卷而来，与此同时还有奇怪的植物在喷射土豆，这是什么？狙击手愣愣地听着通讯频道里战友的哭嚎声，此时他已经谨慎地更换了伏击地点。就在自己的瞄准镜里，他再次看到了那犹如炼狱触手般的藤条，绞杀着他攻击范围内的所有生命。这位宗室的狙击手害怕了，他甚至连头都不敢抬，便匍匐着向远方逃窜。他要去与游击部队主力会合，这不是他能够应付的敌人。这可是两支连队啊，足足有240人，竟然死得不明不白。但狙击手想不明白，这对手是怎么扛着一条猪后腿上山的。忽然间他身后响起手雷爆炸的声音，狙击手立马惊了，能够投掷手雷过来，那岂不是说敌人距离他非常近了？狙击手内心有些绝望，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继续拼命向下爬去，甚至借助山坡的倾斜度向山下滚去。这次 任小素算是又赢了一点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